们上次上课啊，上到小青龙汤里面半夏所扮演的角色嘛，我觉得我回去听我上一堂上课的录音带，觉得我讲的语气有问题，我好像总是在讲什么半夏把那个坛破掉破掉破掉，好像半夏是什么公坛的药一样。其实我那样子讲在陈述上可能不是很妥当啊。这个历代的半夏研究，其实研究研究在后来都有讲到一件事，就是其实神农本草经讲到半夏这味药，并没有讲到它有什么处理到痰的效果，但是半夏对于身体里面的水的确是有效果的。比如说倪海厦先生教的，好像说脑子里面的积水你用半夏都可以移下来，就是它可以让一些不应该存在的水转移它的位置啊。那所以那像这个一般的医书说什么半夏治湿痰，然后贝母治燥痰啊，那这个其实是汪任安的《本草备药》才开始讲的话，那可能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子认为啊。那在这个关于治痰的事情呢，就上次同学在下课的时候有人问了一个东西，也不是问，他就说他用过法半夏效果还不错啊。那我就发现到说，哦对哈，我在备课的时候完全把法半夏这个东西忘记了，所以就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法半夏就是古时候的做法是这样，就是整颗的半夏你用沸水涮过七遍以后，然后再去泡那个明矾啊，矾，然后呢再烘干，然后再涮，然后再就是7749遍，就每七遍算一个单位，再泡然后再烘干之类的。然后这样子做了之后，因为矾这个东西本身是那种滑痰化痰的东西，所以变成法半夏用在药里面，就可以让你那些老痰顽痰能够被滑出来。那但是法半夏的制造不一定是这样制造，后来有很多很多的做法，比如说后来有人是半夏啦，然后用那个水煮过以后，第一道是泡矾水，然后第二道泡芒硝水，因为芒硝也是那种一下去你的痰水就被收干的那种药，然后在第三道泡什么贝母水，然后在第四道泡什么，然后也就是说法半夏做到后来你在药局看到的东西叫法半夏，你不知道它是放过什么东西，因为做法太多，所以你遇到好的算你赚到，但是基本上那个法半夏不是一味药，是一个成方，是里面泡过很多很多种其他的药。那所以法半夏的药效比较可能是掺杂着什么矾水的药效啊，或怎么样，可是我们要回到张仲景的半夏药效的话，反而是煮之前要把那个矾味泡掉，所以就变成说它拥有的药性是很多很多其他药的药性，再加上一点点半夏原本的药性，那我比较难以计算啊，因为每一家的做法一定都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就知道一下说有这种商品存在啊。那至于张仲景原来要用半夏的理由呢，并不竟然是用它来滑痰啊，要滑痰有别的药可以用。那还有就是上次有讲到那个半夏治失眠，对不对？其实治失眠上次讲到营卫之气的问题，其实我们人啊从白天到晚上的转换，其实我们的神经的使用也是会比较从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那所以半夏也是在通阴阳的效果上来讲，如果以西医的角度来讲，就是这种切换的作用它可以帮助它完成啊。那这些是知道一下。那还有就是半夏如果是入煎剂，它能够解半夏的毒的就是生姜，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是在汤剂里面用半夏，即使是生半夏，如果有生姜在一起煮得比较久的话，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只是煮一下下的药的话，可能那个毒还解不掉，所以半夏就要先用滚水涮过啊。当然就是以生半夏为前提。那我们的小青龙汤上次讲到一半啊，那这个七支八九这边，我们在一面在讲这个 它的加减法。我们说我们上次有讲到细心，我漏讲一件事情，就是细心，我们在以归经的理论来说的话，我们会说细心是这个少阴经的引经药，就是少阴肾经的引经药。所以如果要直接针对到少阴肾经的病的话，当然在少阴病的那个扁桃腺发炎也是了。那还有少阴头痛，就是我们所谓的针头痛，就是从头脑里面痛出来的是少阴痛啊。那这个少阴头痛，那至于说有一些头痛是别的经啊，比如说像太阳经的头痛药，我们是用羌活啊。那太阳经应该是痛这个地方吧，有人说是颠顶痛啊。那阳明经是用白芷，那因为这都是不同的经的引经药嘛啊。太阳经我们会用羌活，或者是用藁粉也可以啊。然后阳明经是用白芷啊。那阳明经的头痛痛在哪里呢？当然是额头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厥阴经是用川穹或者吴茱萸，这些不用抄了，就知道一下就好了。因为反正真的用头痛，你用这些引经药来治，效果没把握了啊。我喜欢头痛，一个头痛用一种治法。那少阳就柴胡啦，然后等等等等啊。那另外还有一些头痛的专病专方的药，比如说像藁本呢是治头痛在头顶，然后有一味药叫做蛮金子啊。蛮金子的话是治疗这个头痛呢痛到眼睛。然后呢还有一种药叫做辛夷啊。辛夷的话是一种很像我们那个过年的时候插的猫柳的那种东西，就是一个树枝顶端有一个白白的毛，那这个东西比较通上来。那辛夷是什么？又头痛用鼻塞的时候用的啊，就是它大概有这些不一样的归经，也就是在头痛药的世界里面，或者我们之后要教到的美容药的世界里面，是有很多归经理论存在的。那我们先记得一个，这个细心是我们一般常用的少阴经的引经药，那以后可能在别的地方啊比较有机会再学一些衍生的东西。因为我在备课的时候，其实这个礼拜我觉得准备这个课程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有一些本草的药性我只从这个方不太能够跟同学分享的很好，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只能说等待有朝一日啊。那要讲透一味药，其实需要很多很多方剂跟症状的这个帮忙才能讲透。那我们现在因为对于我想比较多的同学伤寒论是还有神农本草经是第一次看，那我觉得我再讲细的话会越来越岔题，那我们还是慢慢收回一个主轴来教啊。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小青龙汤的几个加减法。加减法呢，因为它的这个前面不是第九条，它说啊，这个心下有水气，肝呕发热而咳，这个是最主轴的主症，就是你要决定用小青龙汤呢，是要肝呕发热而咳。那这个小青龙汤是不是一定要发热呢？那不一定。那如果把发热当作霍界之症打三角，那剩下就是肝呕而咳，对不对？其实肝呕而咳这个话其实跟那个肝呕而咳啊，这79条了啊。肝呕而咳简单来讲，你说小青龙汤一定会伴随着呕症吗？其实呕也不是，但是肝呕而咳我们就知道那种不是干咳，是有很多痰的那种咳，是不是就会很像在呕吐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又像呕又像咳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抓一个它的那种感觉啊。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姑且相信说可以用小青龙汤了。而它其他就是有的人会怎么样，有的人会怎么样，它就有一些加减。因为小青龙汤是一个所谓的水毒型的体质的人会得的感冒，就是你身体里面本来就有不该有的水在这些不该存在的地方，以至于一感冒会牵动这些水气，所以它的变化是很多的啊。 于是他就说，有人会渴，或者有人会拉，有人会噎到，这要怎么加减？他说，比如说，如果呢，渴的人呢，就要去掉半夏加瓜蒌根。这个，如果一个人他的口很渴很渴，那可能会代表他其实脾胃啊，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这个肺里面的这个水，让你咳嗽的这个水，是从脾胃这边过去的。那如果这个人口很渴，代表他脾胃里面本来就没有水。那如果有了干姜，把肺烘干也就够了。那脾胃里面的水不太需要去动它，也就是它是当它这个会很渴的时候，就我们就已经知道说，因为原来的小青龙汤症啊，是脾胃这个区块其实一直有多余的水，所以呢，你咳嗽的时候，它的这个脾胃的水不断的跑到是肺那边去，让肺不能够干。那如果你已经会渴，代表你脾胃那边已经没有水了，你只需要把肺烤干就可以了。所以呢，你就只要这个稍微啊，用干姜保留，但是半夏去掉，因为你不太需要把水抓走了。相反的，这样子的情况，你的痰可能在烤干的过程里面会干在里面。那要把这个痰润滑而排除的话，我们会用一个跟半夏比较相反的，就是瓜蒌根。瓜蒌根呢，我们在从前中医基础班的时候讲葛根的时候，我记得有提到啊，那讲到葛根的时候啊，就有讲到说，其实葛或者是瓜蒌都是一种类似瓜藤的东西，凡是藤蔓类的东西都能够疏通人的经络，对不对？那我们都说葛根是从以脾胃这个区块为中轴，把下面的水抓上来，然后输布到太阳经。那为什么它输布到太阳经呢？是因为葛的那个花是细碎的花，结出来的种子是细碎的，叫做葛谷，像稻米一样的东西，所以它的力道是散的，所以能够把这个水抓了之后输布到太阳经来。那瓜蒌呢，就是同样一个藤，也同样一个根，入土很深，但是呢，它是结成一个瓜，看起来像一个白白的南瓜一样的东西，就是那种一坨的。那既然是一坨的，就要往下掉，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用了瓜蒌根的话，它可以把你身体下面的比较多的水，多余的水拉上来，用来滋润你的胃哦。然后它本身又是很凉的药，瓜蒌根现在的那个药房你在配的时候，它又叫做天花粉，有没有听过啊？它是很就是吃起来几乎是凉凉的啊。那这味药如果用多了，其实会有一点会有拉肚子的，会拉肚子的。但是如果你是那种不严重的白虎汤症，有的时候光是用瓜蒌根都可以退掉这个热，这是可以的。那么瓜蒌跟这个天花粉的名字又有人叫做瑞雪啊，就是很祥瑞的雪，下雪的雪啊。那而它呢，结出来的这个果实，这个瓜蒌实呢，它就完完全全跟那个葛根的葛花或者葛骨的药性不一样，因为葛花或者葛骨的药性它还是往外散的。那瓜蒌根就已经跟葛根不一样，葛根那个水是抽了以后输上来，瓜蒌根是它留在胃里头滋润你的胃，所以呢它可以止渴。那古时候的那种真正是阴虚的那种糖尿病，瓜蒌根甚至是那个时候的那种消渴的圣药，但是因为现在糖尿病人阳虚的人很多啊，所以就变成不是那么好用，反而吃了以后会让胃口变得不好。那它是很凉的。那我记得我在这个中医课的时候教你们生鸡散的时候，也提到这味药，说它可以疏通经络，又消炎，又可以把黄气引导到那边，把伤口修补好。所以这个瓜蒌根它这个补虚安中续绝伤哈，凡是瓜藤类都会通经络啊，那的确是很有效果。所以这种排脓的方啦，或者是疮疡科的方啦，其实用瓜蒌根是非常非常常用的。那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治消渴，我们刚刚也讲了啊，就是在某一些情况下是消渴病的这个很好的药。但是呢，怎么就是如果那个消渴病刚好是纯粹的像是白虎加人参汤那种渴又出大汗， 的那种脉症的话，可能瓜蒌根会有一点效。而这个可是瓜蒌根如果你要吃长期的话，直接这样子煮在煎剂里面吃，不加含补脾胃的药的话，会把脾胃吃坏，因为吃久了脾胃会凉到，会拉肚子。所以历代处理瓜蒌根其实是用那个有一个做法，就是他们会把它用那个它的那个瓜蒌根先用水啊、哦、不停的洗，就把它里面所有的那个黏液或者汁什么都洗掉，然后最后再剩下来那个已经洗得很透的那个瓜蒌根再来晒干裹粉，那这样子做出来的那个应该是湿的时候就打粉再晒干，然后那个已经把它洗得很净的那种瓜蒌根的粉啊、哦、才不会太凉。那那种瓜蒌根的粉就有一点像是张仲景的石膏竹叶石膏汤，就是病后调理用的方，就是又清热又能够有一点滋补的效果。但是我们一般药局买的瓜蒌根吃多的话就会拉肚子啊。那至于说瓜蒌石，我们都知道瓜蒌石这味药，它是凡是果实或者种子都是往下掉的，对不对？那瓜蒌石这个药呢，最大的功能就是能够让你的胸口的那一块痰被打下来。那在张仲景的这个方剂里面，用在小陷胸汤或者是治胸痹的方面，胸痹就是心绞痛，甚至会绞痛到背后一起痛的那种，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心脏病，在张仲景的辩证的世界里面会认为，就是因为你胸口有一些痰或热或寒把你的心脏包住了，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些药把那些痰打下来，这样子你的那个心脏病才会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点，因为心脏病不一定是心脏本身有病，可能是他所处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所以心脏才会变成有病的。那因为张仲景的这个瓜蒌，用瓜蒌的这个效果，用瓜蒌石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课上到学心脏病了，大家就可以学那些方，因为它的理论基础非常的漂亮，包括它会让你看到说心脏病啊，多半是脾胃的运化不良传上去的，就是说你要治心脏病一定要先让你的脾胃的机能恢复，然后心脏才会就是这个地方能够活跃了，这地方你活动了以后，这个胸腔才能够有一个心脏可以健康的空间，否则的话几乎不可能。因为心脏病的人很多是那种比如说他的脾胃都是处在微微水肿的状态，因为他脾胃都顿顿的，那这个微微水肿的脾胃顶上去以后，那个心脏就被压乱，压得跳得不对劲了。所以心脏病在张仲景的医学或者是一些我觉得比较可以信赖的正统中医的看法里面，都是要调理这个心脏所处的环境，而不是去直接把那个心脏插一个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这样的思考。那瓜蒌石就是你一颗锤碎了用之后，那个吃下去几乎你那个胸口那个痰那个压力那个角度就啪就掉下来，然后整个胸口觉得空空荡荡的非常难过啊。它是但是要记得一件事，就要让它把这个痰滑得下来，瓜蒌石一定要莲子锤碎，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种子都要一起打捣烂才能够用。所以现在有些人用瓜蒌系列的汤，什么瓜蒌半夏汤啦，或者是瓜蒌蟹白白酒汤啦，变得很没有效。或许是他忘记了我们中医历代的一个使用的经验法则，就是瓜蒌它的整个药效也包括它的种子，它种子里面的那些油可以把这个痰滑下来。那如果你只是那个人放，只是一个果实放进去锤碎还不够，所以要连种子锤碎入药才会有用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记得，不要说有时候用瓜蒌是用的这个没有效就不好。因为像治那个心脏那边绞痛的那个瓜蒌蟹白白酒汤或者瓜蒌蟹白半夏汤，蟹白是一种有点像韭菜的菜，那这个蟹这个字啊，蟹这个东西呢，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文学啊喜欢用一个词，这个词我记得是曹操开始用的，说蟹露，就是蟹的叶子上的露呢，是形容人生之短暂。因为这个草啊，它非常非常的滑，有一层蜡，所以露水沾在上面就马上掉下来，所以用来形容人生只是地球上面很短暂时间的过客啊。也因为它是这种很会让水滑下来的药，所以加到这个瓜蒌里面帮助它滑。那如果那个痰再多，就加一点半夏。 那至于说小限胸症，那个是有痰水在这边，现在是热痰。那小限胸汤的结构是黄连半夏瓜蒌实，这样明白吗？因为它的是热痰，所以用清热的药，但基本的结构这个瓜蒌实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教瓜蒌根啦啊，但是顺便把这个瓜蒌实跟各位同学说一下下啊，这是在某一些病症的这个特效药。那就是瓜蒌根的好处是能够滋润，能够清热，也不会太伤到你的元气，但是各位也要记得它不是补药，就像葛根也不是补药一样啊，吃到很多很多就是把你下面的水都抽干了，然后拉肚子什么的啊，都这不是真正的补药就是了，但是治病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因此呢，我们说去掉半夏加瓜蒌根，那这个瓜蒌根不是就是疏通这个经络里面的这个，它就好像去润你的经络，让你那个经络里面塞的可能被烧干的痰能够滑出来啊。那这样子是仲景方里面在治这些咳嗽的时候常常会有的做法，就是渴的话就不用半夏，然后换成瓜蒌啊。那再来他说，如果微微有拉肚子或者是微微有噎到的话，就去掉麻黄加附子。这是当一个人会拉肚子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比较偏寒，对不对？那如果干姜还不够力量，你加点附子他就比较不寒，对不对？所以就可以用附子来帮助他这个肠胃寒能够得到缓解。那而且他说噎是怎么回事，因为噎是这样子，因为小青龙汤本来就是一个身体里面的水代谢不完善再次造成的咳嗽，所以当你的食道这个地方微微水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噎，所以代表说你的这个水气这个水毒有连食道都塞到，那这样子一定要有比较强烈去水的药物，那帮助这个水的运化跟运行的话，好，那这个附子还是很有用的。那 怎样去麻黄？ 哦，因为去了麻黄之后啊，因为小青龙汤它本身不一定要发汗，对不对？所以有桂枝也就可以驱邪了。但是如果你不去麻黄的话，你吃了这个药，这个麻黄把你的阳气搞得更虚，那你的水就更不能代谢，然后就会噎得更厉害，拉得更厉害。就是凡是麻黄一用，就会夺走你的阳气，那你那个代谢喉咙塞住的水，或者让你的肠胃能够正常运化，因为已经在那个要拉要拉的感觉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你的这个全身的能量用来抵抗这个病邪已经用尽了，它已经没有余力帮你消化了，所以你一定要补充阳气给它，而不可以损耗它的阳气。就感冒的时候的拉肚子，有些是阳气因为用在抵抗外邪上面，所以不能够固护它该有的运行，所以要用附子。好，所以就是阳气的分配是它有不足的现象的时候，会有噎或者微力的现象，不然的话本来小青龙汤拉什么拉，它会拉是因为肠胃宕机了啊，就是忽然好像被拔插头一样，所以才会有点要拉。那如果是小便不利小腹满，那这个也是小便不利或者小腹满呢，这个是水在这个地方不能运化，小便不利是膀胱气化机能不完善，小腹满是这个地方的水抽不干净，那这样的话当然麻黄也不能放，就把麻黄拿掉，而这个区块你让它抽水快一点的话，那用茯苓可能比附子快一点，其实你附子茯苓都加也无所谓啦啊，就是让茯苓加快这个抽水的作用。那至于说如果是喘的人呢，加杏仁半升啊，这个如果是宋本的话就写说去麻黄再加杏仁半升，那桂林本呢就不去麻黄而加杏仁。那我想喘症麻杏同用应该比较对吧啊，就是麻黄把那个会害你喘的那个邪气发掉，然后杏仁来降它，所以大概加杏仁是可以的啊。那去皮筋我们在讲杏仁的时候也讲了，因为杏仁专门针对的是喘症，在张仲景的书里面。那说到杏仁专对喘症的话，现在就出现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点了，一个思考点，就是那我们小青龙汤里面的五味子在干嘛？就是五味子是我觉得我一直在闪躲不讲它，因为我觉得我不太可能在这一个方里面把五味子介绍得很好，因为五味子它最大的悬案是 其他有些方你会问说，为什么那些方不用五味子？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从不用它的地方可以看出它有一些特殊的功用，而那些不用它的方我不能现在花时间介绍。所以这个用五味子的这个机会或怎么样，就可能比较暧昧一点吧。那我们先来把五味子的本体跟大家讲一下，它是一种很酸很酸的小小的果实。那听说北五味是比较偏黑色，南五味比较偏红色，那可是其实现在我买到南五味也是红的，他说南五味是比较橘红黄红色干枯的。那如果以药材来讲的话，北方产的五味比较光滑，南方的五味子不知道为什么说是晒干以后上面会有一层白粉，有一层白粉。你有没有看到那种什么美国加州蜜枣，其实上面有一点白粉的感觉，有时候上面有一点白粉啊。据说南五味比较有白粉。那以这个补药的效果来讲的话，是北五味比较强吧。那这个五味子其实能够用的好的方剂，不要说如果有你要说谁很会用五味子，张仲景很会用五味子。那如果是以方剂来论的话，历史上能够跟五味子把五味子就驾驭得很好的感冒的方剂其实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五味子这味药，它是一个我们在教生脉散的时候就讲过，它是一个收住你的气的药。甚至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个什么药会把人手丢的那个排行榜啊，五味子可以排到很前面。那我们感冒都是什么，不要吃黄芪啊，不要吃人参啊，不要把人树倒啊，对不对？那你加五味子不是很奇怪吗？所以五味子到底在收什么东西，变成是一个本草学家一直在研究的方向。你如果感冒的时候直接吃五味子，那感冒就不会好。或者是肺里面有多余的什么老痰热痰，你吃五味子，那个老痰热痰就永远都出不来，所以就很讨厌。那唯一我们可以说，在外感的时候，张仲景这个五味子啊，一定跟什么细辛啦、干姜啦、麻黄同用。如果以小青龙汤来讲，它就是制造出一个细辛干姜五味子结构，就是不管五味子怎么收，都有别的药可以突破这个五味子的收敛网，把这个邪气打出去。也唯有在这样的结构下才可以用五味子。那一般我们跟五味子形成帮在五味子的这个布下的这个网子里面把东西打出去的方子啊，我们一般会用细辛为主。因为你看小青龙汤就可以去麻黄了，对不对？可以去麻黄就代表说我们现在其实是靠细辛了。但是麻黄有没有办法突破五味子的防线？还是有了。但是为什么要用五味子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如果将来你们上那个张仲景的咳嗽片，就会发现说，在治疗杂病的咳嗽，张仲景并不常用五味子，就是用五味子的方剂不太多，好像只有那个射干麻黄汤跟厚朴麻黄汤两个而已。也就是在杂病的时候不太用五味子。那相对来讲，凡是用到五味子的时候啊，大概都是感冒的时候的咳嗽，张仲景会用到五味子。而为什么在感冒的时候比较能用，而在杂病的时候不能用呢？其实蛮简单的，就因为你的感冒药多半都是在驱邪的，所以不怕这个五味子树这个邪气。可是如果你没有驱邪的药物，你要单用这个五味子，那感冒就这个五味子要治咳嗽的效果就很不好，因为它把一些肺里面不要的垃圾都收在里面，那就没有用。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有发的药或者是治感冒本体的药，五味子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像杂病里面用五味子的厚朴麻黄汤跟射干麻黄汤，那一个是已经那个痰已经塞到喉咙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就那个邪气都是可以推出来的，就邪气在很靠外面可以推的，那这样子才适合用五味子。那用五味子在干什么呢？用五味子在护肺跟护肾。当然其实五味子你说它五种味道俱全，没有地方不补，但是我们姑且不说，它就是酸而收敛的药，它主要能够把肺里面的气圈住，不要让它耗散，也能够把肾里面的气圈住，不要让它耗散。因为啊， 如果我们感冒的时候只顾着发这些病毒而没有把这个元气护住的话，你一旦开始咳嗽了，你的咳嗽就很难好了，就是感冒医得好，咳嗽医不好，你就知道那种感觉，所以一个人一感冒就一直咳下去了，所以他必须预先对这个事情做出一点预防啊。那关于这一点，我现在要再岔一个题，我现在刚刚从那个杏仁岔题到五味子，现在从五味子岔到另外一件事，那等到岔完了我们还要回来讲完小青龙汤啊，这样子同学会不会觉得非常痛苦，会吧？好，那我们再来岔题，就是讲义我有补充一个父亲煮的那个三种痰病的治法的那个方子，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蛮后面的，对不对？在第五页还是第四页，就是父亲主治痰嗽法，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父亲主说，其实他是治痰，也不是治咳嗽了，我们是参考一下。因为我有时候我们咳嗽都是因为有痰所以咳嗽嘛，所以我们以治痰来看。他说一般人治痰呢，总是治标不治本。比如说像二陈汤，全身的痰都可以治啊，因为二陈汤什么陈皮陈半夏嘛，全身的痰都可以划掉，都可以清清。但是对于这个痰有没有用，他说没有用。他说因为呢，在人的生病的病程的过程里面，痰的来源会改变。他就说啊，一开始感冒的痰，你说这痰在肺可以，那所以呢就要用一些清肺的药，然后润痰的药，然后降气的药，去水的药，这样子把肺里面的把这个，因为它的痰是胃里面的水太多才会到肺，所以把胃跟肺一起清清，这痰就结束了。所以就是刚感冒的时候的痰。那他说如果你已经感冒好几天了，他说对不起啊，我们从肺里面出来那种小青龙汤那种透明的像蛋白的泡泡的那种痰就没有了。他说接下来的痰就是因为你已经病了虚了，脾胃的运化机能不好了，这个痰是从脾生出来的了。那脾生出来的人呢，他说黄者火已退，白者火正炽啊，这个跟出病不一样啊。我们刚开始生病的时候就黄鼻涕是有火，白鼻涕是没有火。比如说黄鼻涕比较可能是大青龙汤或者麻杏甘石汤，白鼻涕比较可能是小青龙汤，对不对？这是一个。可是如果你已经病了十几二十天的时候啊，那个鼻涕的黄白就已经不一样了，那痰的黄白就不一样。你们有没有一种印象，就是我生病之后五六天，然后咳嗽越来越厉害，然后后来咳嗽也蛮好，然后有很多鼻涕，等到你病快要好了之后，这个鼻涕是绿绿的黄黄的，有没有那种经验？那个黄黄浓浓的鼻涕是什么呢？那是因为你之前有一点类似发炎的东西，现在变成脓被你喷出来了，但是它已经发炎完了，所以才有东西可以让你喷，就是已经变成脓代表它已经发炎发完了。所以在疾病的中后期反而是那种黄脓鼻涕代表火已经烧过了，那个干净的鼻涕反而代表你正在发炎，所以在疾病的中后期的鼻涕的变色是反过来的。那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白的鼻涕是正在发炎的啊，所以要用一点清热的药。那如果是黄鼻涕就直接用清脾的痰的药就好，所以它就变成说清痰的药跟补脾行气的药为主，然后呢让这个你的脾胃能够恢复运化机能。因为人的水代谢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脾跟肾，所以呢如果你的脾的机能不恢复的话是不行的，所以呢你就要把脾的代谢机能弄好啊，然后有热的话再清一点热。那这样子的话疾病差不多第六天到第十天左右的那个痰跟咳嗽要清脾胃的痰，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好好的去医它呢，又拖的话呢，他说等到疾病到十几天以后啊，那个痰是你的病已经传到肾了，所以那是你的肾的水的代谢机能不良所造成的。所以他的这个方子就是一些去肾的湿的药，然后再加上一些补肾的药啊，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是那个如果这个人还有点虚寒，再加点肉桂，他说不然的话，你用六味地黄汤加麦冬五味子啊。那其实像一开始有痰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用麦冬五味子，但是到后来的话，连麦冬五味子都可以加了，因为 他那个痰已经不关系到肺了，那个痰是肾造成的。那后来在那个陈世铎的这个时事秘录有补充说，这个肾的痰是什么样，他说肾的痰是你找个地方去吐痰，痰如果吐到水里面就化掉的话，那那个痰就是肾的代谢机能不好的痰，所以肾痰是要吐到水里看一下会不会化掉，如果会化的话是肾痰。那也就是在疾病的一个感冒，它那个咳嗽的痰，它可以随着你的身体没有好好保养，变成从肺变成到脾在生痰，然后到肾在生痰。那从这一点呢，我们就会看到张仲景的小青龙汤的好的地方，就是小青龙汤里面啊，等于是有干姜先帮你把脾固镇住，有五味子帮你把肺跟肾先收好它的元气，也就是你接下来的整个病程，它帮你先预先预处理一下，所以它有固脾的药跟固肾的药，就是如果你小青龙汤用得好的话，你就不用经验父亲主说的这样一串事情，啊，这是一个他的思考点。那但是因为小青龙汤还是会常常把人用得很虚啊，即使是张仲景本人开都会把人用虚掉，所以我们还要再思考一下这个啊，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小青龙汤的后续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岔完这个题，我们再回到从第二个岔题回到第一个岔题，就是讲五味子啊。那我们再回来讲五味子，这个那五味子它这个因为能够收敛人的这个元气啊，所以其实它比较它收敛的元气又不全是我们一般说的元气，我们说五味子在收敛元气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收敛精这个东西。但是这里你们就会要问了，哎，那为什么我们强健中汤不用，为什么我们桂枝龙骨牡蛎汤不用，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那在什么情况下不用五味子会造成另外一个很漫长的讨论范围，那我们今天就全部都鸵鸟埋沙先不看啊，不然的话上不完了。那这个咳地上气啊，就是这个肺的气要可能会好像往上面拖的时候，位置可以把它收住啊，所以是可以用的。但是平常用是没有什么好的啊，就是一般咳嗽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不能用。哎，就像同学啊，你们不要轻易的看那个什么一般人说什么咳嗽可以怎么医就给他开方哦，咳嗽其实很不好医的。就它的辨证点非常复杂，如果你要让它简单的话，你也至少金匮要略的咳嗽片要背起来吧。就是比如说金匮要略咳嗽片说，咳而脉浮者后破保黄汤组织，咳而脉沉者则其汤组织之类的，但那个还蛮有效的啦。或者是，但是基本上咳嗽不太，如果咳嗽如果不经过辨证，其实很难用专病专方啦。就咳嗽两个字，它有很多方可以跟它发生关系啊，所以大家不要急着学医咳嗽，好不好？感冒医好了，再怎么咳也慢慢会好嘛。啊，现在我们今天只是学医感冒啊。那这个他那个劳伤累瘦补不足啊，那这个能够收敛人固住人元气的药，当然是有这样的功夫啦，功力啊。可是他说了一句话说：强阴益男子精。那这个男子到底是指普遍性的人类还是指男人的意思呢？那在这里啊，应该是指男人，因为在历代的那个补药方补肾啊，或者是什么让人的什么强筋的方里面，其实男人的用药跟女人的用药是有差别的，甚至讲白一点就是这一方面的事情的结构，男人的那种能量比较凝聚在小的范围，而女人是流通在全身的，什么心里头的血变成乳汁啊，什么就变成月经，它是一个全身流通的过程。所以你要补一个女人的这个区块的药，那当然会跟男人不一样啦，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在上父亲主女科治女人的什么带下症啊、月经病那些东西，就发现说哦，原来女人比男人多用到冲脉跟任脉，所以怎么样比这个药去清任脉补冲脉，那就完全另外一个结构。那男人的性就是比较那些所有的机制还有结构都在比较小的范围里面运作，所以五味子可以去巩固那个地方的力量，但是对女人来讲可能会啊不是很对道。那基本上五味子它就是收敛这个人的散掉的气。那 如果你要治疗一个人的一般性的咳嗽呢，它只适合久虚咳，就是咳很久而很虚。比如说我说如果你感冒十几天还不好，那你就生脉散加真武汤，什么生脉散加八味丸随便吃吃就会好，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虚了，那个咳是因为你的肾的机能不够，然后肺又不够，所以那个时候五味子可以用。可是如果还有一些外邪啊的前提的话，五味子并不见得好用，这样的事情同学一定要有一些警惕啊，绝不是什么咳嗽都可以用五味子的，有的时候会把人医坏。那久嗽虚劳，肺跟肾都已经枯竭了，这样子可以用五味子。那另外就是五味子虽然会速邪，但是有一个医家，比如说民国的张锡纯啊，他说五味子的这个主要的味道是酸的啊，你们吃过生饭的人知道五味子是酸酸的。那他说他张锡纯就是，如果你把五味子啊连那个籽子一起敲破，那籽子里面敲破，它的味道会有一点辣辣的，有一点腥味，所以如果你连核都敲破入药的话，就会比较不素啊，效果会更好这样子。那至于说五味子这个薏南子精啊，在这个地方要跟同学更纠正一件事，就是男人千万不要拿，有时候千万不要，就是不需要拿五味子当做是什么固色药、保精药，就是什么我早泄所以要用五味子哦，不要来这一套啊。因为男人的这个的精的气化，是你的头脑只要动色情的念头，你的精就已经气化完成了，它就已经是可以排出去的垃圾了。那你把那个人只要男，就是男人只要一动色念，那个精就已经不能用了。那那个精你不把它排泄掉，在身体里面反而伤身体，那叫什么什么败精怎么样，会有毛病的。所以你要不然就是根本不要动色念，不然的话你动了色念，你输出的也是害死你的东西。所以那要怎么办？男人要不动色念很简单，第一个是根本不动，第二个是常常揪绝骨。绝骨我们在中级班教过，对不对？这个腕踝骨这样摸上来，肉有点凹，骨头这样子连着胫骨，摸有点凹凹的地方。因为绝骨是补脑髓的穴嘛，那肾的气往里面一层就是补脑髓，往外面一层就是在色情方面用掉嘛。那你在这一头揪补脑髓的穴，把肾气这样子抓住，它就不往外面跑了嘛。所以你只要常揪绝骨，如果你不需要色情的念头的话，那你就常揪绝骨就不会了嘛。哦，所以这样子才是治本哦，不是吃五味子在那边色精哦，那这样子的话人会受伤啊。那这个。也就是说，其实男人的这个性的损耗是，只要在想一些色情的画面，他的损耗就已经完成了啊，绝不是说你去做才会损耗，甚至做的时候还不一定会损耗的。我们初级班都教过房中术了，虽然我后来经过一番考察，发现没有几个人练得成，不过那也是当年教书不利啊，我现在也不想重讲。那这个。所以你们有没有人揪过绝骨啊？ 我有找别人揪过，因为我自己不能揪，就他是很有效，那就不头脑会比较公司嘛，他每天都揪，然后呢他说揪的那阵子又比较好，真的比较好。 哦，就头脑又比较好啊。你们男生有没有人揪绝骨啊？我知道两位助教就不用举手了，其他的人呢？但有些人我跟你讲，如果你是有伴侣的人，你真的不需要没有性欲啊，不要听信那些什么大陆那些火神派那些江湖郎中的谣言啊，什么什么什么交合了会怎么样啊，把女人看成仇人一样。但是不会做的人才会做的那么傻嘛。那个所以不是那么需要没有性欲啦，除非有一个情况你需要没有性欲，就是当你被你的性欲欺负的时候，就是那个性欲逼着你不得不做这些事情，可是你又不想做，你就浪费时间浪费体力。就当你觉得你被你的性欲欺负的时候，那你可以就绝骨，那不然的话你就享受你的人生就好了啊。那这个像什么古时候这种方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教你们这是不是好方，比如说像千金方，说什么，因为我们上次不是教了我们天门冬嘛，对不对？那五味子有类似的，就是五味子呢一斤啊，然后全部打成粉，然后呢每天呢用一点点酒 喝差不多三五公克，然后每天三次啊，然后不要吃猪肉、鱼肉跟蒜跟醋啊，然后呢，吃完这一斤啊，就会感觉很明显有改变。然后如果吃到100天以上的，那个男的一天晚上可以玩10个女人，然后怎么的，就是有那么厉害吗？但是这种偏方，因为天门冬酒就已经有点意外之喜了啊，所以五味子酒说不定也是这样子很厉害的吧？那你们考虑看，主要是很好喝啦。就五味子泡在沙克里面，味道很好，酸酸的。我对沙克啊，就清酒啊。所以就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不妨喝保养。就是你不要想到说你是要吃的这个当春药嘛，就是一个保养药，就是吃了以后身体总会好一点这样子。就是我刚刚那样子讲，就好像在教你们用春药。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像有一种拉肚子是肾虚的拉肚子，比如说叫做五更泻，就是三更半夜那个更，对不对？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忽然拉肚子，那个是因为肾太虚，经脉行到肾的时间就撑不住。那种古时候的方有的时候也会用到五味子啊，那这个我不说这方详细不用讲，但是就是那种时候也会用五味子。那至于说我们肾气丸，古时候的人阳气比现在够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肾气丸吃长期的话，你就不要用附子，放五味子，这样比较温和啊，这样也是有道理的。那主要就是五味子，除非是像张仲景这样的方你可以放五味子之外，不然在一般的情况，如果你的这个咳嗽或什么有风寒啊、痰水啊或者火邪啊这种东西在肺里面的时候，你如果单用五味子的话，你的这些东西就包在里面，那你的咳嗽就完蛋了，就会坏，就会医坏了啊。所以这些该小心的地方知道的话，那五味子就比较知道怎么做。就比如说有些人啊，他的那个肺里面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痰水，比如说有一个医案，就是他那个人，他平常就很像吃什么橘子啊、苹果啊什么吃很多，那他肺都是湿的，那他一旦变成开始咳有痰的时候，你不能直接用五味子，那这个不好啊，你必须用其他的清的药啊，不是要用五味子，如果用五味子的话，就会把他血都束住了。所以古时候的人，有人说这个五味子会吊痰引送，就是说五味子会吊痰引送，就是说他会把你原来咳得出来的痰让他咳不出来，好，就是把痰牵住啊，像有人家里面的狗一样，每天在那边被那个垫子拉到在那边对外面狂吠，都不能出门。那而且他说小孩子特别不可以用五味子，就是因为小孩子的这种感冒或者肺的咳嗽往往是兼热症或者怎么样，那如果用五味子的话不太好啊。但我不是说小孩子不准用五味子，而是你的辨证一定要很准确啊。那至于用在小青龙汤里面，那大概是没问题的。我们是不是该下一下课了？好，那我们先下课。